杯接一杯，爱过痛过依旧浓烈，外表的坚强若一旦崩溃，还有谁陪着我流泪？耳边的流言谈论是是非非，身边的温柔来来回回，尽管一路上受雨的风吹，我却早已看清这世界。有人的感情一遍又一遍，偏偏我要不醉不归。有人谈感情就趁胜而退，偏偏我的支离破碎。耳边的流言当作不知不觉，身边的温柔错失尽飞。我一厢情愿扛所有的泪，一切对错结果自己背。这一生轰轰烈烈爱一回，看惯真心真意的人一辈子再回味。这一生彻彻底底伤一回，只留下我独自陶醉。这一生轰轰烈烈爱一回，曾经刻骨铭心的人一辈子托付谁。这一生彻彻底底伤一回，算惩罚我前世的罪。 真意的人一辈子再回味，这一生彻彻底底。